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碧蓝北京，大写的 B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1917年，动画大师迪士尼有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做销售。 畅销书《哈利波特》，它的作者 J.K. 罗琳第一份工作是一名普通的秘书。 曹德旺，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供应集团创始人，第一份工作是给生产队放牛。我们说不清楚第一份工作和他们的成功之间有哪些必然联系，但是要想成功，您总得有第一份工作。 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2，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从年头啊到年尾，我们的职场人忙了一整年了，马上就要歇歇了。但是有一类人啊，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下雪下雹子，不管呢是上班的工作日，还是大家都在欢度佳节的节假日，他们啊365天全年无休。这类人呢有一个标签叫创业者。那在创业行业里面呢，又有一个人群，一个细分领域，他们呢更是忙中之忙啊。是什么领域呢？就是餐饮从业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餐饮是个刚需啊，过年过节啊，那更是大家吃饭聚餐的这个好时节。所以说呢，作为餐饮行业的人来说呢，咱们休息，他们忙碌。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请到一位资深人士啊，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北京餐饮人这一年啊是怎么过来的。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餐饮联盟的发起人裴成辉。裴先生您好。 大家好，我叫裴成辉，陪着大家一起成就辉煌。 好，那有可能是黄了，有可能是飞了，但有可能是飞黄腾达了啊，不太一样啊。我这有个数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啊，2017年上半年的时候，全国餐饮收入是18546亿元，同比增长11.2%啊。但还有一个数据，就是说，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平均每个月有10%的餐厅倒闭，关店餐厅的平均寿命只有508天啊。还有来自中国餐饮报告白皮书2017的数据显示，餐饮年复合倒闭率高达100%，有这么高吗？ 非常高，这个数据还低估了 啊，低估了、 对，因为我们通常都说15%的倒闭率， 倒闭率哈、 对对对， 所以 就过去5年有100万家餐厅倒闭了，这是烹饮协会的一个数据，非常恐怖啊， 非常不容易 啊，对， 哎，所以说呢，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提醒各位想在狗年啊杀入北京餐饮界的朋友啊，要做好风险准备哈、那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一年吧，北京的这个整个的中餐的这个总体发展如何呀？根据您的了解。 是这样的，整个其实餐饮行业，您刚才那个数据是个半年的数据， 嗯， 其实全年的数据统计局已经出来了， 嗯， 实际上是2017年呢，全年是39,583亿元， 那是全国吧？ 对，整个全国它增长了 10.57%，这在整个大经济环境叫增长率下滑的趋势下，它取得了两位数的一个增长，还是在所有行业中还都是一个非常亮点。这是餐饮行业为什么还是一个非常热点的一个那个创业行业，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它就是永远的朝阳行业，每年都有很多创业者加入，也有每年人家有很多创业者失败离开。北京的餐饮呢去年就形势也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首次突破了1000亿元大关 啊，首次， 对，第一次突破了1000亿元大关，它是1028.8亿元，增长了7.7%，增长速度还是蛮高的一个增长速度，因为它前两年有一个超负荷的一个发展，就是网络餐饮爆发那一波，它有一个从一个9万多家突然暴增到17万家那样一个超速的发展，所以呢，去年的呢它的增长速度呢趋缓一点，就是7.7%，所以呢，在北京这个城市呢，餐饮创业呢依然是一个有很多机会的，就很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新的餐饮创业人呢，就是他刚一进入这个行业啊，就可以比如说我认识一些人。他甚至是在新发地卖菜的，他开了一个餐厅，没想到这个比他批发蔬菜的那个挣的钱还要多多了，他干了10年批发蔬菜钱、 哦、 没有开一家餐厅挣的钱多， 嗯， 就是还有很多的就是餐饮一进入呢，他就是能够迅速能够挣到钱， 嗯， 速度还很快，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的云海肴几个学生啊，他的老板都是人大的学生嘛，他一开始创业短短几年4年不到时间，他就能够迅速开到40-50家店，而且每家都很挣钱，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也是表明了北京这个餐饮行业还是非常有活力，非常适合创业的一个行业。 嗯，就是说整个这个盘子还在不断的增加， 快速增长啊， 快速增长，当然也包括几家欢喜几家愁的局面啊。 对， 刚才您说了。这个倒闭率是15%是吧？ 10到15%之间、 哎。所以说，尽管这个总体市场在增加，但是呢，这内部的洗牌也在加剧啊。那我们来说说，过去的这一年，哪些领域有新的突破？哪些领域还存在压力和挑战呢？ 刚才其实北京市还有一个非常亮点的一个数据，就是它的网络外卖。增长速度达到了41.5%， 这是新突破。 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其实呢，整个餐饮行业的一个大的一个突破，整个去年，包括无论是全国还是在北京，都是在外卖行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像美团刚发布完那个数据，整个外卖他们统计啊，达到了3200亿。 嗯， 现在就是说，无论是传统餐饮还是那个叫什么。以前的网络餐饮，包括其他各种类型的餐饮，如果你现在在不重视外卖啊，就说可能就面临着被淘汰这样的一个局面。 嗯， 以前呢，就马云不是有句话嘛，说叫第一你可能看不清，第二你看不懂，第三你那叫什么 跟不上， 跟不上，第四你来不及了。他有这句话，基本上整个餐饮人做外卖。从线下往线下发展，真是经历了这4个阶段。 嗯， 像2014年呢，2015年，这是，这三大平台对这外卖补贴最高的近两年，就是红利其他动辄就是满20补15这样，返15减15这样的一个大力度补贴。 基本上第一顿都是白吃的。 哎，你说对了，这种大力度的补贴，那两年是那个什么，很多餐饮人还看不懂，说外卖是一个。高额补贴的一个伪需求，不存在这样一个需求。到了2015年，有些餐饮就看明白了，说哎，外卖还真的是有这个需求的。到了2016年的时候呢，很多餐饮人开始，还有一些餐饮人当然说，哎，我这产品不适合做外卖，比如说我做的是水煮鱼，温度比较高，干什么不适合做外卖。但是到2016年的时候呢，2017年的时候，几乎所有那个有点那叫什么知名度和体量的。餐饮企业都加入到外卖，比如说西贝、像鸡并斋，以前都不重视外卖，他们是错过了2014、2015这样的红利期的，但是到2017年，他们都开始集体发力了。 哎呀，做外卖啊，我个人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啊，不结婚、不生孩子、不买房，但是点外卖。 是的，就以前呢，大家是说。是要吃饭就要出去找个 shopping mall 购物中心吃，那是刚性需求。但是呢，现在宅在家里成了刚性需求。 你说是不是啊？父母多着急啊！ 是 啊，这是一个笑话啊。 对 啊，但是也能反映出这个一代人他有一代人的消费习惯啊，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变了，那餐饮的这种转变，那就是顺其自然的事儿。只不过呢， 大家看清楚这种转变需要一定的时机啊。既然说到这个生孩子的事儿，也看到了前一段时间这统计局发布的这个数据啊，就是去年的这个孩子啊出生的这个数量啊 下降了， 一胎占多少，二胎占多少，是吧？那一胎的这个总体数量是下降的嘛？ 是的， 是不是啊？那你想，很多方面它都会聚焦到我们最后的这个统计数据上面。好，再说回来哈，那刚才说了外卖的增长很高，那北京的这个餐饮总体的这份额的增长，外卖是功不可没的。 对 啊，那还有什么新的突破吗？ 其他的一些新的突破，比如一些热点的品类，它有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 品类 去年比较像一些像那个酸菜鱼啊这样的一个餐厅啊，就比较成长的比较快。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当然小龙虾是以前承接的那样的，它有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大体上呢，就是一个另外一个趋势呢，就是整个餐饮行业呢，就因为受到类似于央视315啊这样的那什么，大家都开始在品牌上开始发力了，就是都开始注重打造品牌了，这样一个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了啊。 您说的品牌指的是食品安全啊，还是说它的这个食材的这个新鲜啊，还是说在工艺上面更加精益求精？ 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体验， 整体的包装是吧？ 对，整体包装和体验的体验式的一个服务和品牌理念的一个输出，价值观的一个输出，已经重视到这个程度了，已经上升到这个台阶了。以前呢，可能大家都重视在哎我的食材怎么好，然后我用的是非转基因，比如说像汪春阁呀，像阿武黄河大鲤鱼啊，他们都把他们的油品给换成那个非转基因啊，干什么之类的油压榨的油，然后呢给消费者一个安全的一个信任和保障。但是现在呢，更注重的是像这些大的品牌都有了自己的专业的那种内部有营销机构，外部聘请的专业的那个营销组织来给他那个什么系统的进行一个品牌的一个打造了。当然西贝就不用说了，海底捞就不用说，他们都是在持续做这样的事。但是呢，一些新兴的品牌，类似于像乐凯撒呀，类似于像杨记新呀这样的，也都开始进行一个系统，他们对这一方面投入已经增长的速度非常快，可能会超过他们传统的那些运营经营体系的打造上了啊。 是。我也感觉到呢，就是说从招聘的数量来看啊，最近这一年啊，餐饮领域招这个新媒体方面的人才的数量比前几年要多， 持续上升，真的，而且很难招到人。就我包括我们包括那个什么，我们很多一些同行在招这个招新媒体的人， 他们开的价码是多少钱呀？ 现在基本上都到万元以上了。 万元以上，工作经验几年就可以去试一试？ 三年以上就可以试了。对，就是对新媒体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其实像一些新媒体运营都不错的，比如像海底捞呀、西贝啊，像金百万，他们的新媒体运营的都还是很不错的啊。 这也是去年啊的一个亮点，当然这个不是说突然就有了，它也是个持续的给力发力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吧？但是在去年看到就是铺开的面更多了， 对，一下爆发了，因为它受到线上运营的一个爆发式增长，突然之间对这样的需人才和像你说这样人才啊这样模式有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啊。 好，我们再来说说哪些领域尚存压力吧，哪些餐饮领域的人啊压力比较大，不好混呢，不好干。 现在压力最大的就是这种传统大中型的这种餐饮，基本上超过1500平的这种餐饮，就像你刚才说的，第一个压力来自于人口红利的消失。 嗯， 以前你看中国每年出生是2500万人，2000万人，现在呢多少？1650万人了。而且呢，就像如果没有二孩的影响，可能啊去年只有1000万刚过一点，因为你看去年出生的1600万人，有一半呢人是二孩的，如果你想没有这二孩的话，那可能连1000万都可能就跌破1000万了。这是对中国来说，原来有3000万人出现跌破1000万，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数据。所以对这种大而全的这种品类的餐厅，如果他没有进行线上运营，他单独是线下的话，他们就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压力。第一，没有微餐，以前的微餐可能一大桌7-8个人，现在呢就4-5个人了，大家都换小桌了，所以他们这种餐厅闲置的面积突然就那个什么变多了。 嗯， 比如说像中午基本上受外卖的冲击，这种大型大中型传统正餐啊，中午基本上就没有人了，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他们的客流被这种互联网给那个 抢走了， 然后呢人口红利抢走一部分。第三个呢，还有那些小而美的餐厅，大家就搞一道菜，搞个类似于水煮鱼啊、酸菜鱼啊、酸菜鱼米饭呀、这样一碗饭就开一个餐厅，加上几个小的品，他就会把他的鱼的品类、鸡的品类干什么，那些客人呢一部分都给抢走了，这样把这个实际上把这种大而全的这种传统正餐 那个市场给分食掉以后给掏空了，所以他们就是压力最大的就这一批餐厅。 哦， 对，所以呢，就是创业者如果要选择创业的话，可能如果你单纯要做线下，当然你现在单纯做线下是很难存活下来的。 嗯， 就是现在的必须得餐饮企业必须得两条腿走路，一个是线上，一个是线下，线上和线下还得融合，还得能够互相导流才能存活下去。 嗯，那他们的这个压力比较大啊。那这些企业它既然能够经营那么大的面积，也应该是在这个领域深耕多年了，有一定的这个积累积蓄了吧。 嗯，是的，就像但是呢，就是这种一旦开始亏损，就是这个就像类似于一个无底洞一样的，就很多也面临转型。你看像前几年我们都知道几个知名的品牌，我们现在也不方便说，你看就忽然之间从那个就开始倒塌了。类似像北京这种大中型传统的类似于家常菜啊，一两千平米这种，原来有37个品牌，但是呢你看经过这两年的变化，现在能数得出名字就5-6家了，这种连锁品牌。所以这种大的社会趋势来临的时候，你没有了解这个趋势的变化，可能会倒得会非常快， 很快是吧。 嗯，对啊。 突然之间就发现门庭冷落了是吧。 对， 突然之间就发现对面的那家餐厅怎么一下子就火起来了。 对对对对啊、 嗯哎、 就是说有部电影叫2012，说什么2012世界要末日了、 嗯、 但是2012呢世界没有末日，传统大众型的餐饮呢基本上都是从2012开始生意就迅速开始下滑，尤其是到了2016和2017就倒身一片、 嗯、 就传统很多餐饮百强有30%的人都易主了，就原来、 嗯、 对对对，就原来餐饮百强有30%的人都是在这两年销声匿迹了， 没有了。 对，还是百强， 还是百强。 对， 所以餐饮领域的人是不是都有危机感？就是我今年做头把交椅，或者说排在前十、 嗯， 可能过几年我就被赶下去了。 是的，然后呢，原来那个金美安呢，创始人就去年年初，2017年年初就有个媒体专门采访他，他就有篇文章特别火的餐饮行业，就是说，如果不做外卖，老大就即将变小弟了。就在2017年果然验证了这一点。 是啊，所以说这个互联网啊确实是改变了很多哈、啊。刚才说的是这个外卖也好，或者是说呢网上营销也好哈、啊。那么还有没有一些餐饮领域的基于互联网背景下的革新，比如说大数据啊比如说内部的这种对于自己会员的管理啊等等，有没有这方面的变化在去年？ 非常有。就是说我刚才去那个几个朋友一起去吃饭，就到吉野家、嗯、他们现在几乎那个叫什么，每个人他都让你扫码去点那个什么吸收会员。 嗯， 然后呢肯德基的更那个恐怖，肯德基的会员是突破了1亿。然后呢就是为什么他们现在呢也在有一个大趋势，大家拼命都在吸线下的会员，为什么呀、嗯，就像类似于美团点评，饿了么，以前大家知道2014年的时候在北京啊总共有13个平台，包括到家美食会啊、 嗯、 一淘呀、啊、淘点点啊，有13个那个平台的相互竞争打得非常激烈。但是呢仅仅到了2016年就剩3家了、 嗯、 然后呢到了2017年就剩2家了、嗯、大家可能都有一种恐惧，说哎会不会像滴滴和那个滴答一样的，以前 他们俩合并了， 对，一合并以后呢可能对餐饮商家大家都有一种恐惧，可能就是一个利空了。 是， 万一他抽佣又提高了，营销促销费用又提高了，可能这些餐饮商家就面临危机。但是现在呢这些人就开始线下的会员都积累到自己的会员体系头了， 自建根据地。 对，自建根据地以后呢，他可能以后点餐呢就直接通过他这个系统就点了餐了、 嗯、 就不会有那种20%-25%的抽佣了。 嗯， 所以现在几乎一些大的餐饮企业还是那什么都已经开始慢慢开始有这个趋势，自己建自的数字营销会员系统了。 那、嗯、小餐饮企业有做吗？ 也有很多做，有很多那个因为他本来就害怕这抽佣高嘛。对，小的餐饮企业平台你知道抽佣现在达到多少吗？ 30%。 还没到25%，这是我今年听到最高的一个。 就是说你在那下100块钱的这个菜品， 对， 那个平台方要拿走25块钱。 对对对对。去年呢我听我一直到10月份还听是最高是22%，但是我后来在 今年一月份讲课的时候，有个学员就说他们已经抽到25了。 哦，那抽到25他还有钱赚吗？ 那如果基本上是如果没有成本结构的一个改良的话，他基本上是赚不到钱了。 对，又是小企业，对不对？ 对， 大企业还能够有一些 优化 上的优化。 嗯，对。所以呢，就是这，所以呢，这个是也是今年的一个亮点，是逼着大家去做一个革新。 嗯，好，所以也能够看出来未来。餐饮领域啊，也是这个强者和强者之间的斗争啊。那这么说的话，这种苍蝇馆子还有生存的机会吗？在互联网这么强大的技术也好、资金也好的这种打拼的环境下、厮杀的环境下，苍蝇馆子还能够飞起来吗？ 反正这个餐饮行业会加速整合，就是说因为有了这个外卖以后呢，很多餐饮企业的它成本结构变了以后呢，它的膨胀速度是非常快的。就说以前的餐饮的增长模式是什么呀？是一个直线型增长。就算你做的非常好的一个餐饮企业，你的增长模式是直线型增长。我今年有十家的店，我靠拱洞呢，我明年可以开三家店，我就13家店。后年呢，我又靠拱洞呢，我又开了4家店，我就开了17家店了。这是它正常的一个增长路径。大堂呢就是一个直线，你可以看到这个增长的那个。所以呢，到目前为止，经过了30年的发展啊。中国呢也没有出现个百亿级的企业，最多呢可能就是海底捞，去年据说能够过100亿，但现在它有40%，就40亿是在海外，美国、日本啊、那台湾、新加坡实现的，真正国内的也就60个亿，差不多。 对，在中国台湾它也占了一些份额哈。 对，所以它就是个直线性增长，其他的企业就更不用说了，因为直线性增长有跨地域的风险，它很难突破，有的开一家还得开三家还得关一家，所以呢它是这样。但是有了外卖这种线上，它完全互联网化了，它的成本结构也被改变了，所以它的增长模式也变了。有可能今年比如像金百万就观察啊，它2015年做了3000多万，16年呢变了3个多亿，然后呢17年就7个多亿， 它是翻的增长， 对，几何级数的增长，它就完全具有互联网那个属性了。所以呢，它今年可能按你规划，它可能是15个亿的一个增长，15亿个光外卖的一个销售额，它当然再加上线下，可能就是20-30个亿了啊。所以呢，它这样的一个就彻底的能够迅速向全国拓展了，因为它这个轻模式嘛，就像另外一个说的，像你一个。苍蝇馆子或者那种小饭馆还是有生存空间的，因为中国餐饮它是完全碎片化的，就这种巨头的出现还有待时日，就它还有段时间，就是说对现在的创业者，你只要找到一个商圈，可能3公里5公里半径的一个商圈，你可能发现哎，这个商圈都缺哪个品类或者干什么，哎，我自己又有一些特色，我还是可以进来创业，还是可以能够挣到钱的。 就是说回到您刚才新发地卖菜的师傅，如果有一天不想卖菜了，想开一个小馆子，也是有生存空间的。 对，而且还是能够挣到钱的， 还能挣到钱的。 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从西北出来的那个，他的那个什么，他到深圳去做一个卤鹅，哎，他速度很快，因为他有成熟的运营经验，他只是换了个异地去，哎，在那开一个店呢，生意也非常火，就他选种的品类，品类选择非常重要嘛，而且他选种的模式基本上也会发展的很快， 好，所以说未来呢，巨头厮杀，同时也会给我们的这种，小的餐饮创业者留下一些空间，但是前提是您要找准时机啊，然后呢做好定位。我这儿还有几个餐饮创业者这个失败的案例啊，我们在下半段也跟大家来分析分析为什么失败啊。刚才我们聊的是整个这个行业受互联网的一些影响。有些是找到了新的增长点啊，有些呢是急需转型，要不然呢就有可能被淘汰。那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个品类上面啊，刚才您谈到了一个酸菜鱼受追捧是吧？ 对。 那还有什么比较受追捧？ 茶饮是特别受资本青睐的，就整个2017年我们可以看到 都在卖茶， 喜茶，因为喜茶它突然之间它这种新模式啊，以前大家都知道。星巴克能够把一个咖啡卖到全世界，但是呢，据调研呢，茶饮这个品类啊，市场远远大于咖啡这个品类，因为整个亚洲呀、东南亚或者那什么，包括欧洲都有饮茶的习惯，但是很奇怪，就是茶这个品类始终出不了大的品牌，因为它找不到好的商业模式来突破。但是呢，喜茶突然就把这个窗口给打开了，这模式给打开了。他呢率先拿到了一个巨额投资之后呢，像去年像奈雪的茶呀那几个茶饮品牌，居然都拿到投资了。茶饮的呢，大家想， 卖干的不如卖稀的，卖稀的不如卖水嘛，所以它的利润比较高。所以呢，这个上面呢，创业者呢，去年的一批创业者在这方面应该都赚得盆满钵满了。我到苏州呀，到南京去讲课的时候呢，这一些创业者呢，在地方发展的都非常好。 嗯，这是一个爆点。 对对对对，像除了酸菜鱼呢，去年的小龙虾还延续了它的热点，还是在继续向前走。很多小龙虾，包括像新良记的他自己的，以前是做小龙虾的，那叫什么呢？他现在转为小龙虾供应链，他的整个也发展的非常好。 嗯， 包括像近百万推出的小龙虾盖饭也卖的特别火爆，因为这个呢特别受女生的追捧嘛，所以呢这个市场就发展的特别好。还有一个就是一些地方品、地方菜系的一个再聚焦。大家都知道，哎，每个人都有自己家乡。其实呢，什么叫 IP 啊？ IP 就是大家一看到你这个符号，哎，就能够来追捧你，或者就是你的忠实粉丝了。其实每个人，比如说像我是新疆人，或者我去那个上海的椰蛋虾里啊，干这种地方菜系啊，就崛起的非常快，它的知名度很高。然后呢，包括还有一些地方菜系呢，它进行一个聚焦。 嗯， 比如说类似像阿武黄河大鲤鱼，他以前想把鱼菜做好，但是呢，发现。这个叫什么小马拉大车，他自身企业体量跟他要拉动这个菜系太大太庞大有难度，但是他聚焦到河南一道名菜上黄河大鲤鱼上呢，就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由这个案例，对，由这个案例我们就可以推演出一大批这样的案例。你有比如说有江西菜有湖南菜是吧，我们都可以通过聚焦一道菜来把这个品牌把这个品类做得非常好。像北京大家都在杨继兴秋桂鱼，他以前做徽菜怎么也做不起来，但是呢他聚焦到一道秋桂鱼上以后呢，进行一个品牌的系统打造之后，我们会发现他这两年发展态势非常好。 哦，就原来大家说湘菜鲁菜浙菜啊， 对， 或者江西菜哪哪菜，现在呢就是说不说那么大了，我就说其中的一道菜，把这道菜作为我的这个品牌 爆品 打出来，然后呢以此再 拉动。 好，这是一个新的趋势哈。 对，就是这个创业机会非常大。 嗯， 就是说无论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家乡嘛，你要爱吃你自己家乡哪道菜啊干什么，你都可以拿出来，可以呢进行一个系统的进行一个规划，都是有创业机会的。 就是 说，因为这个风潮才刚刚兴起这两年嘛， 刚开始啊。 嗯， 就以江西为例哈，你可以做江西的某一个菜，他也可以做江西的某一个菜，而不是说都是江西菜。 是的。 嗯，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要请裴总来说说，真正在这一年里哈，在餐饮业里面真掏实枪的哈，在创业的这些人，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心态是什么样子啊？我这儿呢也准备了几个餐饮创业的案例，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他们为什么成，为什么败。朋友们，稍后见。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00到9:00。 没到春节你就群发祝福短信啦？ 嗨，我先挨个打声招呼，2月12号千万别找我。 你相亲去？ 什么呀？2月12号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 听说今年红包份额又涨了，错过要等一年。 2月27下午3:00到7:00，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海量现金红包让你喊到嘴软，拿到手软。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13点0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餐饮创业的这个话题。回顾一下北京餐饮这一年，我们的嘉宾是餐饮联盟的发起人裴成辉。裴先生您好。 哎，大家好，我叫裴成辉，陪着大家成就辉煌。 好，接着我们来说说很渴望成就辉煌的这波创业者啊。我这手里有几个故事啊，首先跟大家来说说第一个创业者啊。这位朋友叫小秋，大学的时候卖过快消品，搞过活动营销，挣了点钱，然后毕业之后就跟哥们儿一起干餐饮，拿出自己的积蓄，父母援助资金加起来近200万，打算做广式茶点。一开始啊，期待很高，要做全国性品牌。那点心小吃啊，对专业技术度要求很高，他说光技术壁垒我们就能够甩开同行和跟风者几条街，但现实是一步在坑里步步坑啊，打碎牙齿肚里咽。首先是后厨它整体外包了，结果呢就是成本高，出品差，管理混乱，而且厨师长挺霸道，完全不允许管理层插手，那结果可想而知。另外就是无培训服务一团糟，因为没有系统的培训，餐饮点餐还可以，但细节和突发处理的这种能力就很差。开业第一个月光热水就烫伤客人3回，他亲自出马赔礼道歉，但后来人家再也没有来过了啊。还有就是高壁垒把自己搞蒙圈，因为这个广式茶点啊，吃起来好吃，但是呢有数百款原材料，有很多的服务细节，有几十款菜品，所以说让他们这种跨界的小白一脸蒙圈，这就是他目前的情况啊。我们请裴总点评一下这个创业者。 首先我觉得创业者选择品类非常关键。对于第一次来餐饮创业的人，他一定是要根据自己所在的商圈来给自己定那个品类。像广式茶点这样的一个品类，就像你说的是有问题的，就一上来他就选择了非常复杂的一个的体系，产品体系，选择品类上可能就超出了一个创业者刚开始能够驾驭的能力， 还不如做水饺呢。 对，现在我们很多创业者比较聪明的是什么？选择单一品类。他可能就类似于像的，我选择做一个水饺，我可能就6款， 猪肉、白菜、水饺干什么之类，我选了六款啊，对对。然后呢，我用单品来把它做到品质做到极致了，然后呢叫它单品突破。这样的话呢，可能减少了整个体系的一个复杂度，这也是目前呢餐饮创业最容易成功的一个捷径，就是品类选择上一定要简单，容易标准化，而且它的目标还是要全国性的，所以你一定要选择个简单、容易操作。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要受众要广的那种品类，不需要你自己去教育市场的，这样的品类这个选择是好的。第二个，他那个我听了他那个产品体系外包，实际上呢，对一个餐厅来说呢，产品呢在你刚开始创业，它就是你的核心竞争力。你有可能你的几款就像我说的，刚才你选了那个核心的产品，比如说水饺啊，你的几款水饺的核心呢是要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其他的你可能是通过第三方供应商给你供应的准成品啊、半成品啊就可以解决掉的，这样是合理的。如果你一上来就可以把自己的那个核心竞争力都要交给别人的话，那就危险了。第三呢，就是产品呢本身在餐饮这行说起来目前来说没有太多的一个技术壁垒。你呢可以就是因为你要聚焦呢，实际上是你要把这两款产品做到每一次出品都要保持品质稳定啊、这样的一个逻辑，而不是说那个我需要是把那个有真正的技术什么秘方呀、创新技术啊那种，现在在餐饮行业已经不存在了。你现在需要的做的就是真正的把品类选择好，第一把一些核心的出品的人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请外包团队。因为我们知道有那要在北京在大城市都有一些人擅长于做什么包厨房的这些人，他们流动性非常大，今天在你家做，而且他们很容易团结，叫一言不合叫什么 就 有一的小船说翻就翻，因为他们连成一片，他今天呢可能立即就可以把所有的人都给你撤走，你的餐厅就陷于瘫痪了。这是整个包厨房这种模式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端。你刚开始你看着可能是我省了点钱省了点力，实际上呢后面的隐患非常大，他们是一体的，我们是接触过这样的。 哦，就是你的核心被他控制了。 对对对，包括你这整个后厨的人都被他控制了，所以呢他说走就走，他可以跟你随时跟你叫板。 所以你没有定价的能力。 对对对， 没有这个议价的这个。 对对对。 底气。 对，所以呢就是这种呢，其实现在产品没什么壁垒，你可以自己培养两个人把你核心产品做出来就 OK 了，其他的就是第三方供应商可以解决的。 好。那裴总是从整个北京的这个宏观的角度给他的一个建议啊，觉得是很到位的。有的朋友呢就说他自己在这个领域里面他有时候看不清楚整个这个发展的局面。刚才你谈到那个包厨房的这个就值得很多朋友啊重视啊。重视。好，那这是一个案例啊，年轻人嘛，有些失败可以理解的。那从整个这个您所接触到的这个餐饮圈来说的话哈，这里面的人是有这个行业的老兵了啊，也有刚刚进来的啊新手，你感觉大家这一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从工作的角度来说是个什么状态？ 就像北京的白领实际上是这样的，每天都要焦虑多少。就像那个罗振宇说的，每天焦虑三次，每焦虑一次就能养活三个公众号。餐饮人也一样的， 写三篇文章吗？ 对啊，是的，餐饮人也是一样的。这整个一年呢叫冰火两重天，无论是在整个企业生意上还是叫自己个人上也是，就说凡是能够今年就是拿2017年来说，凡是能够抓住外卖这个风口的这些企业呢都做得风生水起。你看呢像无论是西贝，他去年呢虽然在去年才开始发力，但是他去年做的外卖做了3亿多，他成立了两个事业部，然后呢就是来干这件事情。然后呢像那个海底捞，他去年外卖也盈利了，居然一个海底捞的外卖你知道外送是很贵的，他居然在外卖也盈利了。其他就像我说的没有站上这个风口的都很焦虑，他每天都会看到自己的销售额、自己客流量在下滑，利润在下滑，这整个的状态呢就是说处于这种状态，整个人状态都不好了。 那站上了外卖的这个风口的人他们还焦虑吗？他们是什么心情？高兴啊？ 还是 有忐忑？ 是有很兴奋的。就像金百万的邓总常用的一句话说，他今年也四处演讲，他就说以前呢他见了别人他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做餐饮的，但是呢今年呢 他到哪都要说自己是做餐饮的嘛。为什么？他今年的感觉是，以前是头红眼花，起得比鸡早，睡得比那个什么狗晚，但是呢，现在呢，他觉得自己腰也不疼了，背也不酸了，吃嘛嘛香， 三楼了， 对，吃嘛嘛香，然后呢，就到了这种状态啊。 哦、 当然呢，他们也是在不断的在加速，就是每天都会，那种处于那种非常兴奋的状态，不断的在。哦，这真的是我觉得外卖呢，它把整个餐饮的商业模式成本结构改变以后呢，它成第一是最大的风口，第二呢它是餐饮人几千年来一个最大的一个机遇，它能够迅速的放大自己企业，实现自己梦想了。 嗯，那您会用什么样的词语来概括他们的心态？ 我觉得是有些亢奋吧，凡是站上这个风口的人。 嗯，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故事啊，讲讲您所了解的餐饮人，他这一年啊，从年头到年尾，每天都在干点什么？他经过了什么样的起伏？ 今年 我们可以不说他的品牌， 也不说品牌，也不说名字，是吗？ 张三 啊，就我遇到一个创业者，她是个还是个小美女， 嗯，她美女， 对，她就是家里稍微有点钱，她一直想创业，反正也参加了中关村很多创业大街的一个活动 啊、 她呢，第一次呢就是创业呢，她是在大兴。他对餐饮是一窍不通，然后呢他胆子很大，直接呢就去跟人签了一个租房的合同，合同以后呢27万的房租，结果装修到一半，人家告诉他你这办不下来执照。为什么？他那个因为是在住宅楼，按照法规他是离住宅楼得50米以外才能够动明火做餐厅的，结果呢他装到一半发现根本就取不下来执照，整个装修15万又砸进去了、所以呢这就是他的第一个坑。但是呢他还是很有勇气，他立即呢又在其他店这个合同作废了，跟房东解约了，就大家和平那个什么解约，你这不能办账，我这那什么，大家就那什么各自认那什么。但是呢他非常好，他呢做了一碗花溪牛肉粉，然后呢开始做那个什么餐厅。他最大一个好处是什么？年轻，到处去学习，参加各种沙龙。我也是在中关村大街创业大街上跟他聊，哎，一说，哎，我觉得你这品类选的非常好， 嗯， 哎，他就开始做，而且呢，必须是线上和线下同时来做，而且他选这品类特别适合线上和线下同时做。你知道，做牛肉粉做的最好的是什么？原来的那个福牛堂， 嗯， 张天一他们，然后呢，还有原来那个刘正他们做的人人香，都是选择了这个品类，哎，他也选择了这样的品类，而他做的独特的是贵州的。所以呢他线上线下一开始过了3月基本上就开始迅速盈利了，就他栽了一个大跟头，但是他有勇气去扛下来，他又善于学习，然后呢又抓住了这次趋势呢，就很快的他店就进入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状态，整个17年还挣了不少钱。 哦，那他后来的选址选在哪儿了呢？ 他后来的选址呢选在东四环写字楼比较密集的地方了。 嗯，他就没有走那个弯路了。嗯、 对，就是、 啊、那算交学费了。 是的。 啊，那您分析分析为什么他切入这个品类， 嗯， 让他这一年过得还不错呢？ 嗯，就是品类选择现在有个要点，就是说既要适合堂食，又要适合外卖，又要适合外带的这样的品类呢，它能够实现线上和线下两条腿走路、 哦、 因为餐饮现在的竞争，以前竞争全是在堂食， 嗯， 任何企业的一个竞争实际上都是一个效率的竞争，就是每一平米餐厅你的产出是多少、每一个服务员每一个员工的产值是多大，它的竞争就是效率的竞争。只有线上和线下它是互补的，比如说刮风下雨天你堂食是没有人的，但是呢外卖会火爆，这都是外卖订单、 嗯、 包括一些节假日一些那个类似于像 CBD 的商圈它是没有人的，是吧？你堂食是受不了的，但是你是通过外卖你可以把这个租金啊人工成本是弥补起来的。如果你没有实现这个，单纯的靠一条线是很难存活的。但是你看现在很多以前一批纯做外卖餐厅的今年都不行了，2018年1月1号开始所有的必须都有线下实体店对应， 这是政策的规定， 对，国家法律政策网络餐饮管理办法出台了，必须得有线下的店。即便是如此，以前呢没有线下店的，因为消费者看不到你，消费者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呢他也能够识别出来，基本上这网络餐厅也倒了一大批。 嗯， 真正的要能够实现爆发式增长的还是线上和线下结合，选准了品类、能够做堂食外带外卖的就能够实现盈利啊。 嗯，什么家庭餐馆现在好像也销声匿迹了啊，不少。 因为现在北京这城市比较特殊嘛，他把所有的拆墙打洞的， 嗯， 全都给封了，然后呢都给那叫什么了。你这种餐厅基本上是 没有空间了，你找不到合适地址了、 嗯、 这是最大难处，就逼着你要去进 shopping mall。 嗯，好，我这还有一个案例啊，进 shopping mall 的啊、来看这位削尖脑袋要进一线的商业体，苦撑半年之后关了啊。什么情况啊？是这样，为了让自己的店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也是实力的象征啊，这位杨先生啊，他做了一个平价火锅，人均35，但是把他开到了一个知名的商场。因为是新品牌，很多商场都拒绝他，他是托关系找到了一个知名商场的一个店铺，但是只能给他安排在地下一层超市旁边。那么他原来以为开在超市旁边那肯定是有人流啊，结果发现超市客流虽然多，但是以家庭采购为主啊，大爷大妈呀，家庭主妇啊，买完东西就走人，年轻人来逛超市呢也很少在负一层用餐。再加上呢这个周一到周五啊非常的冷清，节假日呢火爆，但是人家也不怎么来这儿啊，所以说对于他们的这个管理运营和人力啊都是一个挑战，但是租金可不便宜啊，于是这成了一个啊看起来很美好的啊很高大上的，实际上呢是一个坑，嗯，陷进去了。嗯，您点评一下。 第一个就像你说的，如果只有还没有开过店的一个创业者想进 shopping mall 是很难的。就是 shopping mall 他要求你呢进他店之前他有一定品牌的知名度，就是他至少要看到你有两家店以上，类似于哎他才会让你进。 嗯， 第二个呢就是 shopping mall 的租金和什么都很贵，对于一个初创餐饮初步进行餐饮创业的人，他整个模式没有经过，产品没有经过验证， 嗯， 经营运营没有经过验证，那个体系没有经过验证的话呢，它是风险非常大的。 嗯， 所以呢很多的那个餐饮创业者，包括那个像乐凯撒，他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呢，实际上都选择了一个租金相对比较低的地方进行一个试错和迭代。 嗯， 在这个地方试错和迭代完以后呢，哎，产品体系你可以测算一下回头客有多少，表明这个你这个产品能够被认可和接受了之后呢，你在一个低成本的地方进行试错，然后呢验证完之后你才能够有胆量用其说在烧皮帽里一下就走火的、嗯、要不然你是很难扛得住这种高租金的高物业管理的这种压力的、 嗯、 第二呢就是选择了火锅这个品类呢，就是像我刚才说的，火锅这个品类它的优点是什么，容易标准化，容易复制，容易迅速拓店，但是在这个互联网这个时代，火锅这个品类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缺陷是什么，它外卖很难、就是说外卖的成本很高，外卖很难，所以呢它实际上就丧失了线上这部分那个两条腿中的一条腿，至少这条腿是瘸的。 你又不是这个专门做火锅的大品牌，人家可以设计好是吧，你还是一个初创型企业，那周一到周五那些人流量 没有人流量的时候 你就浪费了你的人力， 是的，它整个运营效率太低了、 嗯、 即便是像海底捞这样的，它前几年的外卖实际上是一直都是亏损的、 嗯、 就是叫亏本赚吆喝这种状态的， 嗯， 因为它整个配送来干什么成本非常高的啊、 嗯、好，其实我们听出来了，就是裴总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就是咱们开店一定要考虑到线上和线下的结合，一定要把我们人的效率，您的服务员的效率啊，您的这种水电开支成本啊，这些哎效率提高到最大，成本降到最低，这样的话呢你只能通过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才能够实现。 是的， 嗯， 因为已经到了2017-18年了，整个互联网对那个餐饮的渗透已经非常强了。你看像今年的外卖的一个增长，去年是361%的一个速度在增长， 嗯， 这个趋势是不容忽视的。 嗯，是的。昨天我们还在聊这个现在银行搞这种分期消费啊，什么账单分期啊等等。实际上呢它跟外卖也很相似啊，就是说这个银行你刷他的信用卡，好比这月用了10000，不着急还啊，分三期，每月还3000多，交几十块钱的手续费啊就可以了。你看大家觉得那不错呀，正好我这个月还想买点别的，是不是这样我的经济压力就小了。那么分完期之后呢他还送你礼物啊，或者是说呢送你积分，你拿这个积分呢还能兑点东西，一看诶我这个手续费还挣回来了。这是第一回啊，就跟外卖刚才您所谈到的什么点30送25券是吧， 对，是反满减，满30减25、 对，它实际上呢就是通过这种手段来培养你的消费习惯， 一旦习惯形成了之后，那么后面的事情就好说了啊，增长率啊就非常高了。所以说现在大家的这个点外卖的消费习惯已经形成了，那如果说我们作为餐饮创业者这个观念还没有树立起来的话，那你就已经被市场甩到后面了。 对，就已经，实际上你还没起步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 好，哎呀，所以我们真的是能够感觉到这几年哈，我们生活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创业者，如果你能够提前预知到这个风口的话，就有可能实现逆袭啊。那最后我们还有点时间，说了半天别人了哈，那裴总，您这一年都做了点什么哈？您怎么总结您自个儿这一年的工作？您对于明年行业也好，自己也好，有哪些期待？ 是这样的，以前都说雷军有一句名言，像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那时候大家就是听一听就过去了。但是呢，今年2017年，我是有切身感受的。 去年了， 对，整个2017年是有切身感受的。就是说到什么程度，一说起外卖，人都很兴奋。我去演讲，当时就有那个老板说：“哎呀，你到我们企业给我们来辅导一下。”有一专业机构就说：“哎，你到我们这来开一堂课吧。”去年呢，我是跟美团点评合作，产业联盟，中国餐饮产业联盟和美团点评餐饮商学院，我们合作开那个外卖报单实战营，特别火爆，招的是半个月啊。60人就招满了，然后呢很多学员都要追加说，哎，你再给我开一期。我们又在1月19、20号刚开完，接着3天后又开了第二期、哦、第二期又招满了。 所以您这一年忙着上课了。 对，到处去讲课，上海呀、苏州呀，像那些北京去讲课。而且呢，根据那个跟那个东方美食，它一些传统那个媒体，他连续做了3期的考察团，都在150-160人左右。就可见这个风口有多强劲。所以一看到很多以前呢，很多的那个来上课的人，我去讲课或者演讲的时候呢，都问一些很初级的一些问题。哎，这个头图怎么设置 ？logo 怎么设？今年已经不这样了，大家都问的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我这个复购率该怎么拉升呀？我这个那叫什么？我这个进店率呀、转化率呀，该怎么提升呀？就已经到了这个深层次这个阶段了。所以呢，就是说整个这一年，这个风口就是你能够感应到，你只要一站上去。那个叫什么，到处都有那个风势很强劲，都在拉你，前面拉后面有推，就能够感到这样。所以呢，我觉得我还最大一个切身体会是创业者一定要站上风口。 那您这一年挺忙。 对，开了各种课，三大机构，我们跟上海的厚谷餐饮、我们也合作开发系列的这种外卖课程。 那您觉得明年哪个是风口啊？还是说持续在这个领域里面刮大风？ 这个外卖这个风口至少还会持续2到3年，这是我们做一个判断。 嗯， 因为外卖的整个人口的渗透率，就是由那个去年微信公布一个数字，他们是9.05亿的微信用户，而且九月份最奇特的是什么？他们老年人用户50到70岁的用户月活量达到5000万。 嗯， 所以就是老年人都开始通过手机点外卖，他我调研过说，哎，他宁愿多跳回广场舞，也不愿自己做饭了，到这个程度了。说外卖这个风口还会通过他这个渗透率来判断。中国的外卖现在只占到5%，但是日美已经占到30%了。外卖外带，就是他在整个餐饮这总盘子，比如说4万亿，他实际上才5%，但是呢，日美能够占到30%，这个呢还会持续2到3年。所以呢，明年呢，我还会抓紧跟这几大机构，美团点评、东方美食、上海的厚谷餐饮管理学院继续合作呢，来推这个外卖课程。 那您觉得这个领域里面还会有一些新的趋势，或者是值得我们引起关注的点吗？ 非常有。它实际上餐饮呢有3次的一个类似于革命性变化的浪潮。一次就是1948年麦当劳搞那个连锁加盟，那个迅速造就了一大批世界级的品牌，什么麦当劳、肯德基、赛百味、星巴克，都是这个模式下的。但是呢，到了2017年，我们来判断外卖就是第二次的革命浪潮，所有的餐饮企业都入局了，而且外卖就像我说的，改变了成本结构和商业模式，突破了时间空间限制，人均效率和评价迅速的提升。这个呢就可能会造就在中国造就一大批10亿级的独角兽、100亿级的餐饮企业，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通过外卖这个市场的切入呢，很多餐饮企业呢一些产品根本不自己生产了。外卖，我实际上我这外卖品牌做好了，消费者能排在 APP 的前几名，我实际上是一个流量分发平台，我后面我可以分发很多的商品，就是商品化、工业化的美食会通过外卖这个出口流向千家万户。 这是最大的一个趋势，但这个趋势呢还会在两年后才能爆发，现在真正的风口还是在外卖这个点上。 哦，我突然意识到会不会是某一些餐饮品牌会变成食品集团呢？ 它实际上类似于像一个类似会成为一个零售渠道，类似于国美和苏宁一样的，它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你一个宫保鸡丁，一个鱼香肉丝，哎，我这个品牌可以卖，比如说像金百万的很多产品，它就已经是其他供应链给供应的了。 嗯 啊，对，我们的核心产品烤鸭我们自己做，炸酱面我们自己做，其他的产品呢，可能就是第三方供应链来供应给我们。我们通过金百万这个品牌，这些线上的门店、线下门店帮他销售。我们迅速实现几百家，然后呢我们实际上有可能我们的对标呢可能是 Seven Eleven， 就 Seven Eleven 大家全球它开了6万多家店，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披着便利店外衣的一个食品零售店，因为它最大的一块销售收入来自于食品零售。 嗯， 这是一个很大一个趋势，但它是排在外卖这个风口的下一个浪潮。 哦，就有可能啊，这家餐饮公司啊， 嗯， 他不仅是做他的一些自己的产品了，他还能在他的货架上摆上好多别的东西。 对， 你一并下单都买了。 是的，嗯，而且能够拉升客单价。 好，那这个里面就有可能产生另外一个天猫超市，另外一个京东超市。 有可能，就像类似于美团、饿了么，他们现在就干这件事情。 嗯， 他们实际上就把自己打造了叫1公里生活服务圈那个超市，嗯，上门服务的超市， 嗯， 什么都有。 好，我们为生活在这个时代感到兴奋， 是的 啊，也为生活到在这个时代感到焦虑啊。我想这就是我们职场人的共同状态吧哈，啊。确实，生活啊在发生着巨变啊。不过啊，说一千道一万啊，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啊。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裴总。您这一年这么忙，或者说餐饮业从业者一年这么忙，大家身体感觉怎么样啊？平时聊不聊这话题？ 聊，就是，对餐饮来说，我觉得要想在餐饮行业创业，首先就要干什么？ 嗯， 说餐饮是个琴行，你得先把身体锻炼好，嗯，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嗯， 因为餐饮事无巨细，从早上9点一睁眼到晚上那个11点打烊或者12点打烊，这一天你都得扛着。 嗯， 这跟其他行业还真不一样。 那您感觉这些从业者们身体好不好？ 嗯，像我认识的新大道创始人李健，他每天早上坚持5点起床，5点起床之后他自己有健身房就开始健身。 哦，这是属于有一些意识的。 他要练出8块腹肌来。 其他的人呢，整体感觉呢？ 像金丸的邓总呢，他是也是通过系统的跑步，然后呢在减肥，所以这些餐饮老板呢，就是到这个他都有这种去参加 意识 去参加锻炼健身，或者是辟谷，或者去穿越，他们去云南热带雨林去穿越，还是都开始逐步重视这个阶段了。当然一些那些我见到一些创业者，那是没有时间锻炼的， 嗯， 从早到晚都是泡在店里的。我接触的80%的创业者，餐饮创业者都是这样的，从早到晚都在盯在店里，然后盯完供应，盯出品，盯完出品盯服务，盯完服务盯销售。 啊， 它这个产业链太长了。 所以说，在创业者的不同阶段啊，大家对于自己的时间也好，身体也好，应该是有不同的把控和安排的。 是的， 有的是无奈之举啊， 对， 有的呢是理性的思考。 特别是初期创业者， 嗯， 你是没有时间去那个什么锻炼。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劳逸结合啊。 对， 因为我们不能够在黎明前的黑夜倒下啊，我们应该共享属于我们自己辉煌的餐饮的明天。谢谢，再次谢谢中国餐饮产业联盟的发起人裴成辉先生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团，谢谢您。 哎，谢谢。 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见。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